沧桑，游遍了浩瀚星河，宇宙无疆。我知道，我爱上了它，爱上了阅读。 读书使人明智，读书使人领袖，拥抱书籍，爱上阅读。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87.6，中秋谢礼就送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 等等，金什么尊？ 金世尊，世界的世，尊贵的尊。中秋礼金世尊，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更高端的中秋蟹礼。5288-6111，5288-6111。 来了您嘞！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 里边常字，跟我来您了。这是四位，给这儿续神，这是囊定，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期待。 烟花婶，我在这儿呢。哎，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啊？谁呀、啊？谁呀、啊？你说谁呀、啊？谁呀、啊？ 季彤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啊！ 别挨骂了。 晚上好，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开心茶馆的晚间时段，我是季彤。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还是请您继续收听王悦波在东城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雍正剑侠图》。上一回正听到桃园陶洞天率领着一众高手夜袭县衙门，冲进了年钦差的公馆。虽然是仓促应战，但是一众侠剑客在张方的布置之下，也是井井有条、步步为营的防守，但是毕竟抵不过桃园这一方人多势众。那么这一回钦差大人还能够顺利的脱险吗？咱们呀接着往下听。 桃园宝剑一摆，杀，带着四员猛将可就杀进内院了。一看房檐底下站着四位，哼，这四位也可以，插个金牛、于横、于宝元、霹雳狂风甘红，两条杵往前一迈步，哪位来嘞？华亭狂、华亭志，哎，我们来嘞！一举这大旗，真往上招呼，这一举数，这二位可会，让我这几头去找几杆，往正当间砸哈，踏！这条大旗好悬没撒了手啊！二猛才知道这两位履历不比自己次。可是玉衡甘虎也吓一跳，怎么这么大力量，搁谁就这两条杵一砸，这兵刃也撒了手了。人家不仅不撒手，大喊一声把大戟抡开了，呼，这四猛可厉害，四条大戟敌住了四猛，可就是无成无霸玉衡甘虎。这四个人还略处下风，三百勇士已然把这间屋给围了，南侠客也退到屋中一条，四猛不敌怎么办？是大伙一块杀出去还是走？要走趁现在，再走可就走不了了。南侠一瞧，我万般出在无极奈，多少年不用暗器了，那就只能没辙用暗器了，叫了一声杨小香、杨小翠、司马良、夏九龄，这都身上有暗器的，拿暗器往外打吧。换回四猛，噼里啪啦一阵暗器往外一打，还得说是南侠。南侠这一辈子净打暗器了，老了老了不用了，而且未读的暗器不教。哎，这孩子们都是偷学司马良、夏九龄学会了。现在不用这个有毒的，就是没毒的也可以，他有准儿啊。大家伙噼里啪啦往外一打，暂时这个门这儿还地方有限，把这些人打退了。 张芳有暗器不敢发呀。张芳这暗器一发全死。他这厉害是厉害，他问题他这有限呢，他这摁完了怎么办呢？他不能把这三百多人一下全都宰了，就跟前这一片是死了，后边还有啊。张芳一瞧，各位别似的走吧，砸后窗户，大伙一个一个往外跳。赶桃园带人杀的屋里头，这帮人越窗而逃，往后院墙跑。到后院墙一瞧，太损了，这院墙怎么那么高啊？这几里面有好几位不会窜不会蹦的，像吴成吴霸这勇是勇啊，窜不上去啊，粘的人勉勉强强，粘的人心里话说这么高，我这轻功行吗？他你别看见个门徒，他多少年不练呢？粘的人瞅这墙也发怵，同林平行十三丈五那没问题。可大伙又琢磨这墙外头有埋伏没有啊？哎，您别瞧傻人有少办法，这个踏海金牛于恒于不言跟甘虎俩人一瞧大墙拦路没后门，这怎么办呢？拿这大杵啊照这墙上就这么一杵，那说杵一大窟窿没有，他要真杵也能杵一大窟窿，他有劲呢，不劲他杵一点快杵在旁边又杵一窟窿。众位老侠一瞧真聪明，怎么多杵几个眼儿，大伙儿一块儿推，把整堵墙推躺下，外边爱有什么埋伏有什么埋伏，呼啦一大片一块儿倒，咱别窜墙头了。吴成吴霸于恒甘虎佟林佟海川北侠秋田六个人一转身，使的是一手功夫，都是靠山背。这几位都有硬气功，一块儿使，要加上这二位拿这杵打了几个眼儿，可善的这一墙，这桃园当初盖墙没想到这个。外头陆管员也倒了霉了，陆广元带着强弓硬弩手蹲一排。对着墙头哪么窜出一猫来都给射成蜂窝了，哪知这墙塌了。六人一块使劲叫好了旗儿，哭嚓一下呼噜得有两丈长短，这么一豁子可煞的墙平着就拍下来了。桃园当初盖这墙可加了分量了，都是钢筋水泥的，好家伙，整块的水泥坨子就下。那说那会儿有水泥吗？就说这意思，这墙太结实了，下边的好办，上面的往下一砸，哎呦，这头一排弓箭手哦，当时就砸死一片呢。吓得陆广元轻宝剑往后撤，二三排弓箭手往后一退，让出地方来，这烟一起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儿。众位侠客当先往外一杀，挨着进了弓箭手，这弓箭可就没用了，拿弓箭抡可就打不过这帮人了。这帮人手里都有家伙，眨眼之间众弓箭手死伤一片，可把陆广元气坏了。这主意是我出的，小寒心陆广元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一口宝剑往前一垫步，奔着年羹尧就刺。年羹尧身前头可就是佟林佟海川，佟海川不亮月，伸手亮自己的宝剑，招架接环，跟这陆广元这么一动手，陆广元真不含糊，剑法真好。佟林一时之间没占便宜，佟林心里话这酒打桃园就大了，哪有功夫跟你这磨蹭呢？可就把媳妇儿教这殷八仙想起来了。杨八仙不行，改用殷八仙，见识突然间这么一变招，小韩信不见的招，俩眼一离去，剑锋一偏，这一剑没搭上，剑走过处，扑一下人头落地。这段书叫剑斩小韩信。佟海川一宝剑把陆广元脑袋削下来了，剩下弓箭手四散奔逃，没人管了，那还不跑？大家伙架起年的人撒腿就跑啊，可把桃园气着了。 桃园新的话有大强拦路，外边又有强攻硬堵，那还跑得了吗？这一下进县衙弄一位都没逮着，全跑了，带着所有人在后边紧追呀、啊。通林通海川保着年的人跟众位侠剑客跑出了岐山县，正往前行，叫苦不迭。怎么不亮亮一道大河横在了眼前，前望没桥，后望没渡，不知道怎么过河，只可沿着江往下跑。人家后边喊杀声四起，桃园带着这300勇士越追越近，越追越近，眼瞧头里有个河坡往下走，由这河坡下头顺着沙堤走上一人来，佟林当先擎着一口宝剑正往前行，顺这个沙坡上走的这人月光之下看得十分清楚，正跟佟林走一对脸。佟林这辈子不知道什么叫害怕，一看这个人直喝得亡魂皆冒。佟林大惊，倒抽一口凉气，愣来一急刹车，手擎宝剑啊，身后头连年羹尧带众位老侠众位少侠一看顺河坡上上的这人全部跑了，集体立住，一个个倒抽凉气，全吓傻了。按说呀，剩这15分钟啊，怎么也得支出去，非得扣到这儿不行。由河坡下头啊，上了一和尚，这个和尚身材高大，前胸宽背膀厚，身上穿一领僧衣，白虎领白水袖，下边是白袜僧鞋。大和尚岁数可真不小了，就是两鬓边微然有一点白头发茬，剩下完全去青。这张大脸黑惨惨的，一双大眼狮子鼻火盆口，暴展刚然，秤砣的鼻子眼往外翻着，微然有点浅麻子，这还不算，脑袋上得有2寸多长，一条子肉，一撩自己的衣襟，伸手亮出一条鞭，在手中一擎，哈哈大笑，是口宣佛号阿弥陀佛，通海川，可认得老僧我吗？佟林跟众位侠客这么一瞧，此人出家就在金凤山金顶玉皇顶。江湖热人称金睛好斗双钢掌赤胆侠大和尚慧斌、佟林能不害怕呀？慧斌死了，酒醉正凶僧嚣庄带手死了，怎么又跑这儿来了？这可要了命。前有慧斌，后有桃园，这怎么办？慧斌这条鞭谁打？想当中众侠赌斗慧斌谁也不行，更何况现在跟前就剩下佟海川、南侠、北侠、镇东侠这几位，打慧斌打不了，打桃园也不行，事实证明谁都打不过桃园，这些剩下的人全都不算。今日就说自保都不敢说准一定，大伙儿不跑了，完全看着大和尚慧斌发愣。老和尚乐了，佟林你愣着干什么呀？还不保着钦差过去。说这话伸身后头的一指，佟林一瞧啊，他身后的是一沙堤，赶这沙堤啊，愣着干什么呀？还不保着钦差过去。说这话伸身后头的一指，佟林一瞧啊，他身后的是一沙堤，赶这沙堤啊，走到尽头就进河了。但是这沙堤啊，一般人看不出来，怎么回事呢？他有一半在水里头埋着，这人走这沙堤上啊，哎，底下是实的，过了腿肚子，哎，就没事，这水也就刚过腿肚子，能走到对岸去。 老和尚在这遛弯儿，瞧见了，你们走，哎，桃园交给我。佟林一瞧，你瞧，惠宾要救钦差，这金凤山的事情，恍若就在眼前呐。当年惠宾，那跟钦差势不两立呀。那你先过去吧。众位老侠打惠宾跟前过，这家伙都攥出汗来了。为什么惠宾厉害呀？惠宾一立这条鞭，说让谁死谁就死了。大家伙全都让到惠宾身后头，可不能走。惠宾一人打300多人不行啊，大伙得给惠宾站脚助威呀。众小弟兄夏九龄、司马良、梁小祥、杨小翠，哎，孔秀、张芳，保着年的人顺着沙堤亡命而逃。众位老侠不走了，带着四猛、吴成、吴霸、甘虎、余成，拿着兵刃沿江而战。正当中可叫大和尚惠宾把这条鞭往地上一搭，了一条懒龙的相法，桃园带人可就追到了。阿弥陀佛，陶洞天，可认得贫僧我吗？老大惠宾，哎呦，二指掐剑诀，一摁这口宝剑，抬头一看，错不了，有伺候。金鸡好斗，这鸡冠子别人没有，惠宾脑袋有2寸多长，一条个肉。大和尚的武艺是陕西省的侠剑客，谁人不知，哪个不晓，都是当地人。桃园这口宝剑不含糊，斗哪位侠客都没问题，唯独斗惠宾这把鞭，桃园可真有点含糊。桃园心里话说，别看南侠、北侠、镇东侠、佟林我都不惧，惠宾这条鞭要碰上可不好说，我一时赢不了惠宾，他们谁一帮忙，今日准败无疑，就是他不帮忙，我都不一定准胜得了惠宾。桃园微微这么一笑，那真得说有城府哦，原来是高僧惠宾。和尚，我怎么听说你死了？哦，没死，诈死瞒名，感情甘心身为倾听鹰犬。微微一冷笑，似乎你出家人做出这样的事情来，传到江湖之上，让人吃冷而已。撤，不打，含着你。你瞧，我一瞧惠宾，我吓跑了，多含着。不仅我不让你把我含着喽，我还含着你。你跟年羹尧、跟佟林有死仇啊，你死他们手里头了。至于你怎么没死我不知道，你为什么不死我也不知道，我要搁着你我臊都臊死了，我不跟你打。大家伙一瞧，副帅年羹尧唾手而得呀，怎么不追了？你追啊。你没瞧那大和尚拿着把鞭跟呢，他不就一和尚吗？咱刚才追不就这波人，现在还这波人，就多一和尚咱就不追了啊，多一和尚，这一和尚顶千军万马呀，哈哈！带这300人要都是我桃园这能耐，咱们就追。你们自负哪位有桃园之能，咱们就一块过去。我不成，我也不成，那算了，都甭追了。哎，就是日后江湖传言说陶洞天惧怕惠宾，我不算丢人，我得保全我的实力，这就是为帅者。佟林一辈子也当成不了这样的人物。不逞一时之勇，撤！带300人稀里糊涂稀里糊回岐山县走了。他们走了，惠宾也走了。惠宾连头都不回，撩僧袍盘鞭，迈大步扬长而去。佟林说：“哎，我和尚，和尚，和尚，怎么意思？想死就死，想活就活，你到底哪头的？”大和尚听众位老侠连人呼唤，连头都不回。往前一踏，又捋顺江边走了。佟林一瞧，这是惠宾不是？要说天天长得像，也没有这么像的。而且他这条鞭，我怎么瞧着有点生分呢？ 怎么？它是一条这个鱼骨鞭呢？它这鞭我认得呀。怎么这条鞭亮银色儿，刷儿白？这什么鞭的？这是？不知道。哎呀，惠斌活了，是福是祸不知道。你说惠斌得活呀，惠斌不活，后边咱这五鞭会盘龙没法说了。后边还指着惠斌呢啊！惠斌盘鞭扬长而去。佟林一瞧，别紧愣的了，老哥哥们追亲债吧，掉脸顺沙梁趟着河，感情这条沙梁啊，一直过河。当地人知道，外人不知道，这水啊，江没磕膝盖。大家伙连窜带蹦，在水里头啊，那不得跑啊，跑过对岸，追上年羹尧了。再瞧年羹尧带着众小弟兄，这狼狈可就甭提了，接连败北，岐山县一战让人火烧县衙。劫机司丧家犬惶惶如漏网鱼，到现在汤喝而过，这份狼狈哪有半点钦差的威风，所有的这个执掌带着这些个人全都在县衙然给烧死了，就带着这么几位侠客。天也快亮了，连饭都没吃呢，往前走吧。正往前行，也没人家也没店，出一庙，哎，这书又来了。早已没书了，让他出一庙。这庙更绝了，看不出什么庙来，为什么？没匾。那干嘛？我们来太早了，老和尚匾还没挂呢，是怎么？那是老爷庙呢，是？这什么庙啊？这是？和尚老道姑子全不明白。为什么没匾？山门紧闭。一瞧，咱们这有一出家人南侠，您受累上前打打肩膀，里边万一要有出家人呢，僧道不拘，把咱们这几十人让进去，咱们得喝水呀，得歇息歇息，好吧？不良徒南侠司马空手拍山门，不大伙的功夫，吱呀呀脚门开放，小庙里还真出了一小和尚，探头探脑的一瞧，呼，外边站着一白胡子呀，说白不白，为什么呀？烟熏的，火焚县衙。这几位老爷子本来都挺讲究挺干净，现在您琢磨琢磨，这身上连汤和带这个和泥啊，带走沙地，再让那儿拿烟熏，这几位漂亮人啊也都不漂亮了。南侠那么干净的啊老仙长，现在这胡子都给熏黑了，一看是一老道。我说道爷，您什么事？哦，小师傅方便方便吧，拿手一指，道旁站着七八位，剩下都躲了，什么甘虎啊、于成啊、张方啊、孔秀，这都得躲起来，捡这个年的人跟几位老爷子呢，靠道边在门口站着。你看我们有几位上年纪的同行之人啊，我们一夜之间走错了道路，走差了路了，来到贵宝刹这儿，您上父当家的，容我们进庙里头借宿借宿。 好了，各位，刚才呢咱们又听了一段王悦波在东城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雍正剑侠图》。由于时间关系，今天就先听到这儿，在明天开心茶馆的晚间时段当中，欢迎您继续收听。好，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将带给您的节目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 长的旅途，一路跟着晚霞，再没有停下，用着温暖星光，也吻过夜里的花，一路肆意流浪，